尘封在心云重明的魂魄，叫醒了恍惚梦魇的无措，解开这宿命的脉络，逃不开这一世的寂寞。往后是阴霾，往前是山海，想逃也逃不开，命运在主宰，执着的心也不会更改。哪管桑田，哪管沧海，曾经剩下笑，该忘的忘不掉，红尘红出我脸上，原谅我藏在心里寥寥的狂傲，去战面对天地当号，留下你小小魂牵梦绕，像烈焰燃烧，前程反复沉走一遭，用冷的风冷清的寂寥写往事情照，孤绝之间谈笑。间有没有一种解药，能覆盖是非恩仇的喧嚣，屠夫了奋起的剑鞘，斩不断这一生的煎熬。往后是阴霾，往前是山脉，想逃也逃不开，命运在主宰，执着的心也不会更改。哪管桑田，哪管沧海，曾经剩下笑，该忘的忘不掉，红尘空出我年少，原谅我藏在心里寥寥的狂傲，去战面对天地当号，留下你小小魂牵梦绕，像烈焰燃烧，前程反复沉走一遭，用冷的风冷清的寂寥写往事情照，孤剑之间残响。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张伟他拥有标志性的高音和狂野的舞台风格，声音当中有一种空前的爆发力。姑且不说音乐如何啊，这种声音它就是一种感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伟的《求爱歌》。 眼睛散发出神秘的光芒，让我知道那就是黑暗里的太阳。时间在流浪，找到了方向。啊，世界呀，是毒呀，是什么我都要，就算往生根呀，也是你的怀抱。像我一样值得让你收藏，就算旅程漫长，用尽每一秒回头凝望。 地球的鲜花都因你而绽放，让飞翔拥有了力量，让翅膀触碰了天堂，快让我一个人独享。没有人像我一样值得让你收藏，就算旅程漫长，用尽每一秒回头凝望。白昼夜是黑夜最亮的一橱窗，从不需要化妆，爱你就要和他四个模样， 生命是我心跳的起点，我是你抵抗的终点， 方向飞翔的力量，我在天堂。 蔡依林有首歌《特务 J》，这个里面的 Jolin 呢，在他的分身多变、大多数的一种炫酷造型的变化当中，歌迷可以看到那种性感撩人、煞人于瞬间的 Jolin， 也可以看到清新可爱的 Jolin。当年的 Jolin 呢，更是首次尝试的一种非常利落的短发的必杀造型，更使他的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多变的风貌。 尖叫发布每张黑夜，香水喷了你的方位，转为像是塞纳河边，星夜流星越明越远，梦中念我踏过这梦魇，转身我来到美丽的街角，狂心开眼，飞翔一直线，心电的字是我的诗篇，我爱谁也不爱谁，都是爱情坏坏的间谍，我没见无证凭空成真照片，把你定格在爱情梦里，我没见无证喜欢那年最对，爱得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尖叫划破每张黑夜，香水透露你的方位，香味像是塞纳河边，深夜流星越明越远，梦中念我踏过山的远，转身我来到美丽的街角，狂心开眼，那些追像一只鞋，心电的字是我的诗篇，我爱谁也不爱谁，都是爱情坏坏的间谍，我没见无证凭空成真照片，把你定格在爱情梦里，我没见无证 歌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歌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和歌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要装修想靠谱，还想要大礼。 女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女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厂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布置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装修好选择， 北京美德你。 万宁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德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微型面包车大多设计时速低，安全装置不全，超载后安全稳定性差，易发生交通事故，请广大驾驶人谨慎驾驶，拒绝超载超员。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味三三，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这个是寂静的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感到快不够，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喜欢，我可以比你勇敢。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是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想他说给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许把我啰嗦。我想的是几个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不同，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再给我教个方法。 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给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要啰嗦。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 这首歌来自华语女子双胞胎组合 By Two 演唱的一首慢版的抒情歌。那么这首歌呢是余轩填词并且谱曲，收录在了 By Two 组合2009年4月10号发行的专辑 Twins 当中。那么这首歌也被选为了偶像剧比赛开始片尾曲，以及 LG 冰淇淋手机的代言曲，名字叫做《我知道》，一起来听吧。

人倒霉活该爱拽拽的样子你吃了心太坏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那死毒跟人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 毒, 你好毒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毒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死都被欺负相信我一定保护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打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毒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相信我一定保护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一零三三》，流金岁月，我是梧桐。谢安琪一直以来擅长演绎各种风格的作品，接下来听到这首《心不由己》呢，就是极为动人的一个慢版的作品，是她在唱片当中尝试演绎别样歌曲的例子。同时呢，歌曲所在的这个专辑《谢安琪》当中，《眼泪的名字在雨中不能说雨》，那么也是她的慢版的非常有名的作品。接下来听到《心不由己》。 当你出现的时候，是爱人，是朋友，路口，向左还是向右？当你靠近的时候，选择拒绝只是借口，想牵起你的手。又怕自己不能承受，心不由己，一次一次的逃避，一天一天的沉溺，爱情和理智的战役，困在原地，在意别人的在意，躲不过目光的偷袭。 情的剧情，你想

volevo della ser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惯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清晨享受，森林音响。 今夜为我停留，今夜请为我停留。心中的挽留，一夜的温柔怎么能就让它走？如果要爱情能长久，从现在到永久，不再是天边的彩虹，刹那间消失无踪。如果要爱情能长久，不是片刻的寄生，是一个难圆的梦。今夜为我停留，今夜为我停留。 锁定在 FM 103.3，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对我爱护如命，物证口供背景，将档案分清，但未问事实。接下来听到的一首《特务》是陈晓东演唱的一首歌，而且发行于他的专辑《风一样的男子》当中。 3:05日没有心情，7:08。夜影4:04，日工作不停，每一天一分一秒，你是我是你。谁无聊拍照，无聊的哭，满脑子怀疑的念头，爱不等于失去自由。全年无休，不放手，永远不低头。

接下来我们听到纸飞机。 问自己白马，月亮不见了，还有吗？你总是追着一把又的沙，小时候想起。